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英雄旅程就是我们之前看的一本书，它介绍了好故事的12个步骤公式，有平凡的世界、历险的召唤、碰到师父，还有盟友、打败敌人、 试炼苦难、 然后龙龟。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叛国的英雄。 叛国的英雄感觉好像有点矛盾， 叛国的是负面的，英雄是正面的，两个放在一起是有点矛盾的，但是真的有这种东西。 对，好，那在叛国之前，我们先简单的聊聊背叛好了。 好， 我5月1号的时候去看了一部电影，由周格泰导演的，叫5月1号。 你认识周格泰吗？ 我知道周格泰。对，你在5月1号看5月1号 因为他5月1号在5月1号上映，所以我就去看5月1号。 好， 而且我跟我女朋友说电影要看5月1号的哦。他以为是电影要看5月1号的 什么电影 什么电影，然后到了我们要进场的时候，他都以为我们要看复仇者联盟。直到进场了之后才发现是看5月1号。 他有说什么？ 我还拿简讯说，我明明跟你说是要看5月1号的哦。 他还说你哪有跟我讲啊。 对，产生了一些那个冲突，但是还好，是个有趣的事。在5月1号那个这个电影里面，其实就有很多背叛，就两个女生喜欢同一个男生，那这两个女生又是很要好的好友，那就产生了一些心机的小动作，我觉得是一种背叛。那女主角的爸爸有搞外遇，我觉得是另外一种背叛。好，男主角年轻的时候所仰慕的女老师居然和他最讨厌的训导主任有一腿，对这个少年的男主角来说，我觉得也是一种背叛。居然其实也没什么嘛，但是就纯粹心灵受伤。 像我最近看的《复仇者联盟2》，就是也是背叛，就是其实也早就背叛，就是九头龙跟那个神盾局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们本来是同事，就感觉好像同事突然背叛他们。 就是美国队长第二集的剧情中有这个，那个神盾局的局长跟一个本来可以得着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政府高官， 对， 本来是好朋友，对，结果居然是九头龙的领袖这样子。 对， 那还有呢？ 还有像我最近玩的那个《侠盗猎车手》GTA5，它里头的剧情就是一开始是那个一群抢匪，然后他们突然之间事情不好发生，就是他们抢完东西之后，不晓得为什么，怎么会事情暴露，然后就几个人好像被杀了，然后其中一个叫麦克的主角也在那些事件中好像被枪杀了，然后隔了好几年之后，另外一个主角，在新闻看新闻的时候，怎么麦克还活着？他就觉得他还傻傻的，还没发现自己是被背叛的，但是其实那时候麦克跟政府有挂钩。就是背叛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剧情。 所以其实背叛这个主题在许多电影在故事之中都曾出现，即使是乡土剧也有许多背叛的桥段，比如说什么兄弟戏强，为了争夺什么 Slim Body 的经营权，就会有问题，两个人可能都想要谋害自己的亲爸爸来争夺遗产之类的。然后在比如蜘蛛人里面也有那个蜘蛛人跟他的好朋友哈利。 你本身有没有经历过什么背叛的被背叛，或者是你背叛别人的？ 我觉得当那个活到一个年纪之后啊，对于利益这件事情在每个人心中会有不同的轻重，所以有时候好像朋友好像很不重视你，你也会很轻描淡写的就让他过去。比如说吃饭没揪你，或是有什么好康的没有分享。 我知道国中生很 care， 国中生会非常 care， 但是其实到了一个某个年纪之后就觉得说因为每个人当下都有不同的考量，你越不要在意他，就他就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还是大家还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同事，很好的伙伴。 对， 可是如果你越钻牛角尖的去探究那些事情， 你反而跟那些人会越走越远， 会有那个疏离感。如果你很 care 说你就是不够意思怎样怎样，然后一直去问他追究他， 对对对， 像我有个同事，他有时候就会很在意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 就会一直问。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然后有时候好像喝个酒化解一下误会，喝完酒之后 吵起来了， 误会更大，吵起来了， 我是觉得，到了某年纪之后，对于背叛这件事情，好像就比较没有感觉。 嗯， 你呢？ 我感情上比较多，但是我有个，你刚刚讲了，我有个案例，我们国高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伙人嘛，我们自己称为 B 班。那后来有一个到大三的时候，突然有个人想加进来，然后就是，但我们那时候觉得他很烦，你知道吗？然后就有时候都躲着他，他自己后来好像也有发现， 就是你们是一个小团体， 对， 有很多好玩的活动自己参与， 对， 他想要打进你们的圈子， 对，然后后来就我们大家觉得很烦，然后就一直躲他，然后他也感觉到了，所以后来他就去找我们那个小团体的团长， 我还有团长 ，men's talk， 嗯哼， 然后就大团长也跟他讲说，我们觉得你有时候太黏了，怎样的，然后造成我们的困扰， 很直接， 对，然后所以就他后来就他说他会改，然后一开始说真的他也没有马上改嘛， 嗯， 很难啊，但是他就是有拿捏住，然后经过了这么多年，大学毕业十几年，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是我们团员的，就是 反而他没有去， 他没有太去 care， 很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或很 care 一些事情，反而很自然的融入。 对， 但是如果越 care 越在意，越觉得你不够意思，怎样讲一些比较刺激性的话，反而越疏远，这可能是朋友交往的一些 话。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重点就是你不要去在意一些太负面的东西，那你越去在意那个东西，越绑得你越紧。工作上其实也常常很多类似的事情，我觉得 像我们今天聊这个背叛这个主题，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立场和立场之间可能会有一点点相左，你认为是这个样子，我认为是那个样子，两个方面的意见会有一点点不同的时候，就会产生背叛的状态。某一个人很想要黏另外一个人，但是另外一个人不想被他黏，那意见相左的时候，心情上面就会很受伤。那这个是朋友之间的交往，或者是情人之间的交往，但是国家的认同， 那就 我觉得 不能用我们刚刚那种心态去处理嘛， 对，那就会变成那个立场变得很重要， 而且很明显， 你处在什么样的立场会产生不同的状态。 嗯， 那我们今天会针对几个我们认为他因为立场相左而做出了一些叛国行为，像是林毅夫，他在1979年的时候叛逃到中国，还有张献义，他在台湾做这个核能相关的研究，要研发核子弹，但他携带的这些机密资料 去了美国， 然后到在美国 CIA 的一员，还有另外一个是陈昆山，是一个中央大学的教授，遥测方面的专家，就他也是在去年到了中国。那我们会针对这三个叛国人士进行讨论。我们第一段讨论到了背叛、叛国，介绍了林毅夫、张献义还有陈昆山。那我们这一段先聊聊林毅夫。林毅夫在1978年，他是政治大学气管研究所的硕士，后来就去当兵。当兵的时候投笔从戎，就参加志愿役了。你有参加志愿役的经验吗？ 怎么可能有？ 不是，我的意思说有没有那个当兵的时候有没有一直签下去？ 有啊，那个每次都每一届都会每一梯都会被问到。 那你这边有同那个 有人签下去？ 林毅夫就是 被签下去， 签他签下去的那个。但是以当时的那个他的身份来说是非常有成就，因为那时候学历很珍贵，政治大学气管硕士，不是大学毕业而已哦，是。 那时候大学很难考，硕士更难考， 硕士非常难考。所以他马上就升官升很快，1979年就担任金门马三连的连长，而且还有总统接见、颁奖、受徽章这种各种英雄的那种典礼的仪式，然后他就驻那个驻守在金门嘛。后来 没过多久他就游泳嘛到了中国。这个人林正义，当时他叫林正义、嗯、林正义这个名字在台湾就成了一个失踪人口。 嗯， 他到了中国之后显然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那个赏识，他后来又去念了北京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硕士，然后又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念经济学博士。 那美国是中国出钱培养他去 对 去那边念的， 让他深造、哎、在1993年的时候就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2008年就是距今七年前担任世界银行的资深副行长。 现在呢？ 现在是还是在中国扮演那个经济支柱的那个重要的高阶官员。 嗯， 是非常就中国来说是非常有成就， 是一个英雄， 是一个英雄。但是这对台湾的政府来说是非常难堪的一段往事、嗯、就是他当时叛逃之后，我们的军方是要宣布他是失踪，还是宣布他为叛逃、 嗯、 还是他宣布他已死亡，非常难抉择。 因为曾经把他捧得很高，就突然他叛逃了。 对对对， 所以说 他是投笔从戎的那样子的那种。 政府好像有稍微隐藏他叛逃的事情一阵子嘛，对不 对？ 对 对对，然后把他列为失踪人口，然后可能就是把他列为因公殉职，还拿了40万还是多少钱给他的 家人，嗯， 抚恤金。啊，他当下是英雄啊，在台湾是塑造说，嗯、就好像那个有时候那个国防部会派那个漂亮的女军官来拍广告，然后吸引大家去从军嘛。嗯，林毅夫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告诉大家说、欸、国家需要你们，国家需要青年立志从军、欸、他就是那样子的精神指标、 嗯 欸、到了中国，他到了中国之后，中国也是把他当成是大力栽培的人士。对林毅夫来说，我觉得他到中国，如果以他个人来说，如果他个人的生命历程是一个英雄旅程，我觉得他算是很有成就的。 对啊，都做到世界银行 的副行长。 对， 可是对台湾的人民来说真的是情何以堪，非常的难堪、啊、 以全世界这么多人口来说，70亿嘛， 嗯， 大概只有2300万左右的人是讨厌他的。 对，可是有另外69亿7700万 都会觉得他很屌， 都会觉得他是很有成就。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对个人来说，对，或者是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对特定的人士来说他是很有成就，但是对我们是被他背叛的那个国家的人民嘛、 哦、 台湾嘛，会觉得很难堪。那他到了中国之后呢，他有写信给他的表哥。 嗯， 那这个信本来只是当然写信给他表哥，只是可能心情上的抒发，想要表示一些他自己的心情，这样里面就有提供很多的讯息。就是他认为、欸、虽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有栽培他，但是他还是觉得他自己是被国民党政府利用，好像是一个宣传的工具。然后他也觉得说，中国的人民当时虽然是有的吃有的喝，但是生活水平还不够高，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要去那边贡献一己之力，为中华民族做出伟大的贡献。哎，我觉得这封信是写给表哥的，所以不是为了对外宣传的、嗯、所以我觉得是某种程度上他是 可能是真的 真心的这样子认为。为什么台湾人好像没有办法接受他？ 因为我们他人 我们是被他牺牲的小伙 对啊 他这封信里面有一段是说，台湾的未来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长期维持切身未明的身份， 嗯， 对台湾的众多的同胞来说并非长久之计。他觉得台湾回归祖国，这个祖国就是中国、 啊、 是历史的必然。 这个回归祖国是历史必然，这个如果是现在即使是现在讲出来，可能也只是会被大家骂，在台湾被大家骂、 嗯、 但我讲这句话在中国一定是被 吹捧，被 吹捧但我想讲的是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嗯、 我们你去看以前的一些国家衰败之后变得小小的、 嗯、 之后真的到后来就是会被吞并， 比如说三国，我们有玩《三国演义》的游戏，那个都慢慢被并吞，慢慢变并吞，城池越来越少，最后可能偏安，然后可能手底下的强将都被挖角， 或什么的， 最后就慢慢的瓦解。 那我们台湾也是现在来想很难想象，我们将来可能会跟中国统一嘛？ 嗯， 很难想象，就是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然后他们最近跟我们的敌意也比较。 没有那么强烈，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如果你去问读历史的人来看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台湾会被他们统一。 嗯哼，那林毅夫在1979年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台湾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给并吞掉。 那李嘉彤也是这样想， 就是他们都觉得是迟早的问题。 我们台湾真的不会这样想，你会这样想？ 我就觉得还好，我维持现状可以再维持个两三千年吧。 我也希望是这样。 但是他是叛国者， 对， 以英雄旅程的角度来看，他却很有成就啊。 是啊， 就是以这个以立场来判断他，他很多人说要死后才能盖棺论定一个人的成就和一个人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林毅夫这件事情就是很值得，很有故事性啊。很有戏剧性，很有故事性。就是虽然他是一个叛国者，但是他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或是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感觉上是还是很高。 是啊， 所以我们用不同的立场去看这个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台湾有很多的文字工作者，就时常在骂林毅夫，认为说他欠金门老兵一个交代。可能他叛逃之后，金门的那些阿兵哥就会处于非常痛苦的那个阶段，非常管制啊，你可能很多事情就会被放大检视。那也有一派人认为说，林毅夫的父亲死掉之后，基于孝道，应该要让林毅夫回来台湾，应该要用特殊的方法来引渡他。只是国防部的立场觉得他就是一个叛国者，应该要逮捕他。检调系统也认为要逮捕他，就会产生许多的矛盾。那这个立场来看，就会由不同的立场来看，就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对这个人就会产生不同的印象。第二段我们聊到了林毅夫的叛逃，但是他在中国在世界是很有贡献的，很有成就的人，所以我们觉得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去检视这个人的成就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偏差的解读，不同立场的人会对他不同的解读。因为林毅夫这个话题有点太沉重，我举一个陈静， 打桌球的 陈静，他本来是在中国籍的嘛，然后后来入籍台湾，因为他在中国没办法出现， 对， 所以他心情 很差， 就来台湾。台湾当然就可以当第一线的有夺冠希望的那个选手。等他入籍台湾之后，代表台湾去打国际赛，有好的表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鱼有龙焉 了。对啊，我那时候还以为他是台湾人，那我很小了。 然后看他表现很好，然后跟中国的选手对打的时候，好像都对他们的习性都很了解。他说哇，台湾真的是很棒，可以训练出这么好的选手。 对，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中国籍转来台湾。 对， 还有宋涛打篮球的高个子，来台湾之后打中锋，表现也是很好，为台湾有很多好的表现，我们也是觉得很光荣。可是，在中国的老百姓的看来，显然就会觉得陈静、宋涛，你们这两个实在是太不够意思 啊 之类的， 叛国。 之前还有那个 吴家庆 打撞球。他也是 台湾人的， 成绩表现很好啊， 对， 具有世界的撞球的水平。那还要移籍，也是入籍到了中国。那 他是反过来入籍到中国 。然后我们网络上对这个撞球选手就有很多批评，觉得说台湾培养你，你也没当兵，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跑去中国，然后变成他们的代表。可是对吴家庆来说， 我记得他有出来解释，他觉得好像在台湾 发展他的，他想把撞球当做一个生涯的话，在台湾发展 没有足够的资源， 他觉得还是去中国好。他是单纯他的世界跟我们的想象政治世界不一样，他的世界是撞球的世界， 就是对一个撞球选手来看，对一个生命中最热爱的运动就是撞球，他把撞球当成他的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人来看，国籍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 对， 他觉得哪里有最多的撞球培训资源，或者是能够代表国家参加比赛又上场表现的机会，那才是他最在意的事情。 嗯嗯嗯。 所以他觉得中国可以提供他更多的资源， 可以发挥他的潜能， 更多的潜能发挥，所以他到中国。可是我们以国家角度来看，我们就没办法忍受，我们就觉得哇，很可惜，很对不起国家。这是用不同的立场去检视这样子的一个杰出表现的人的时候会产生的旁观者的一种解读问题。 嗯， 但是当下当事人他可能不是这样解读啊。吴家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服兵役，所以他2012年1月4号之前必须要返台入伍，否则就要列为通缉犯。 其实像这种跳槽的，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就是政治议题的话，大家会很敏感。但如果你今天是商业的话，你看像有些比如说中国不是买了那个 Volvo 汽车吗？ 嗯， 商业跳槽好像没有那么敏感， 就是在商言商，纯粹就利益去考量。 商业反而国界的那个不是很明显，就大家是从一个全球的角度来看事情。 但是对于那个联想买了 IBM 的那个品牌 啊，那个美国人很反弹。 对啊，我觉得还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种，我们 IBM 是制造笔记型电脑最强的、最耐用的、最受欢迎的一个品牌，哇，被联想买走。 我觉得好像是哪一国买都 OK， 就是不能是 只要跟中国有切身关系就不行。 对 对, 对， 各种议题都 OK， 就是你要从英国转到美国籍，美国籍转到澳洲籍，澳洲籍转到欧洲， 对对 对, 对， 好像都没有那么大的 争议性。就是你买到中国的。处理的话， 只要你跟中国有沾到一点边，就是摩托罗拉被谁买走都好，就是不要 是外星人 被外星人绑架。我有一个，我有听说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你看到那个小鸟啊，非常幼小的那个雏鸟掉到地上的时候，你不要去摸它，你也不要去碰，就是你不要沾染，你不要让它沾染到你的气息，因为一旦沾染到你的气息之后，母鸟就会认为它是异类。 就会攻击他， 母鸟就会攻击他，甚至就不理他了。 嗯， 所以如果雏鸟掉到地上，你要嘛就是把它带回去照顾它一生，要嘛你就是不要理它。 对， 这个跟中国没关系，只要被中国沾到了，那个气息、那种氛围就会变得哇异类。 嘿， 我们要排挤它、排斥它，好像有点这样的状态。 对对对， 那我们来谈另外一个人，张献义。张献义是。本来是核能研究所专门研发核子弹的一个科学家。 嗯， 那在这个核武计划，台湾的核武计划是秘密进行的嘛？ 嗯， 进行到了即将要成功的时候，张献义携带了机密资料，就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些机密资料，叛逃到 美国， 然后告诉美国说：“哦，台湾正在研发原子弹，正在研发原子弹。”可能有机会发展原子弹，所以美国就封锁我们这些能够研发原子弹的资源和技术，并且限制管制我们，导致我们最终以台湾来说，我们最终没有拥有原子弹。 然后台湾的那个叫什么核电厂， 对， 在那个上池的地方啊， 嗯， 都会有那个加摄影机， 那管制 直接连线到美国去，你知道吗？ 美国的那个原子能。的那个相关管制的单位，就是可以透过摄影机来看我们有没有把那个燃料内可以提炼成原子弹的那些元素 拿去用， 有没有偷偷拿去用？ 对， 无时无刻都在监控我们。我还听说上方有卫星，任何的汽车啊，只要离那个新燃料厂房很近的，它都会锁定哦，这台车有没有机会把新燃料运走的可能性，它随时都在监看。就变成说我们本来秘密的研究、默默的研究、偷偷的研究，有机会发展出原子弹、拥有核武，但最终我们就被管制。 会不会员工其实也被跟踪，或者是被身上被放什么晶片？ 可能我们在录这个节目也默默在偷听，然后这两个人还没有聊到敏感话题，还 OK， 聊到敏感话题的时候再约谈一下这样。上一段我们聊到张献义，像张献义这件事情，他自己有辩解，他觉得他做这件事情，携带了那个机密文件，然后告诉美国说台湾正在秘密研发核武，导致说国际原子能总署就是会突击检查核研所，然后会秘密监控，限制我们发展。他认为这件事情是对台湾和美国都有利益的。 怎么说？ 他觉得说，台湾有这样子的能力制造原子弹，只要台湾能够证明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就够了 。我们没有必要实际拥有，就好像曾经拥有不虚，就是那个钻石，什么那什么？ 就比如说，我有能力把握林志玲，但是 OK， 我不要跟他 结婚，我不需要跟他结婚，证明我可以一辈子跟他在一起， 这样就够了。 曾经拥有就够了。然后后来就被美国安排住在华府嘛。然后记者就会去骚扰他，他又很害怕，所以就跑到爱德华州去居住。然后他1998年的时候有为他自己的这件事情做出辩解，他觉得他完成了蒋公和蒋经国总统所交付的任务，我们有能力，但我们绝不，我觉得这个是 文字游戏嘛， 我们有能力，但我们绝不制造核子武器。 蒋总统应该是给他我们台湾必须要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核子武器，然后。 来抗衡中国， 就他真的做到有能力，但是 不自 不拥有。哎、欸，就是严格上，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少了一个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对，就 对不对？ 就是、 我今天 假设主义者， 我今天如果我是美国人，我可能会觉得，哎，张先生你干得好。但如果你是台湾人，妈的，我们现在没有核子武器， 我们一定要通 你害的， 我们一定要通缉你，把你抓回来，鞭刑。 因为我们不是既得利益者， 我们觉得我们损失。 对。 所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张献义这个人，他又会产生不同的可能。对 CIA， 他 CIA 可能有一个区块是终身成就奖颁发给张献义，就是美国可能觉得他是成功的完成交办的任务， 所以他又是另外一个叛国英雄。 他对美国来说是英雄，可能对世界来说他可能也是和平的守护者，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权益利益被剥夺。 对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中央大学的教授陈坤善，其实也是类似的案例，就他也是深深的对电波遥测很有热情，但是台湾他显然觉得台湾没办法提供足够资源给他。他在国际上发表了许多有成就的论文，但台湾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给他，他就跑到中国去了，参加他们的这个千人计划啊，放弃台湾的教授的职位，其实也是类似的。以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 哦，因为科学是无国界的嘛，所以他可能很容易拥有这种心态，就是把国家利益先摆在一边。 他对全人类的贡献是胜过对台湾单一一个国家的贡献。他觉得我在中国拥有资源，拥有研发的能力，研发资金，研发设备，好的团队，好的交流，才能够贡献一己之力去造福全人类。所以对他来说是某种程度上是英雄旅程的一个体现。 他也许也没有那么伟大，但他也许就是想说他真的很喜欢这个领域的东西，遥测领域的东西，可是在台湾他真的没有那么多资源，那他又想要继续研究这个东西，所以他只好去中国。 所以我觉得 他去哪里都好，他就是要去中国， 但是他去了中国就会对我们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排斥，就是那个小鸟的那个理论。那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这样子叛国的 英雄， 这个英雄当然要加引号了，就是因不同人的立场来看他不同的成就。 好，就是叛国的，你说他是对于台独分子而言，我们要录另外一个版本，叫做叛国的狗熊， 叛国的狗熊。那叛国就是狗熊。我在网上有看到一句话，叛国者 不配在历史上留名。 Hey. 就是所有的叛国者，只要你叛了国家，你对国这个东西都没有忠诚度的话，你再有成就都不配留名。那他那段话大概意思解读是这样， hey. 但是显然是有特例的。 刚我们谈论了这么多人，这么多无名的英雄也好，狗熊也好，那都主要都是 国家的元素嘛。 因为国家的元素导致我们对它的解读会有差 不一样。对，但是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到很远很未来，可能5000年后10000年后，到时候可能整个地球都已经统一了， 用比较持平的角度去检视这些人， 我们在很远的未来再回来看这些人，会不会对他们又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或许他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他的叛国就是叛国，但是他对人类有贡献的那边都依然是才是真的可以留存下来的。那国家，因为那个时候的国家可能都没有，因为整个就地球联盟，那可能那个时候人再看就会觉得，哎，那国家的之间的斗争很幼稚，类似像这样。 那只是旧时代的旧思维。 对对对对对， 新时代的新思维就是地球村。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大家可能对他们贡献的成分是比较多，所以跟你刚刚上一段那个言论，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叛国者不配 在历史上留名， 都可能不是真的， 这个就可能在历史上这段话会被打会杠掉。 对，我觉得不是，可能跟那个人说的是相反。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真的有一个人，他是叛国的英雄，而且他就连他背叛他的那个国家的人，到现在 都纪念他。 对，那个人是谁呢？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呢，他在网络上的那个标题引号叫伟大的叛国者，伟大跟叛国也是很矛盾很冲突的，很冲突的词语词汇啊。他在1933年纳粹上台的时候， 他那时候当时在美国嘛， 对， 然后那时候在打仗，他就发表了一个他不回德国的声明，他说他只想要生活在能够实现公民自由与宽容，而且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那样的国家。他觉得当时的德国的那个政治处境不是这个样子，他不愿意回德国，然后他觉得国家是要为了人民去服务的，为了人民去建立的，而不是这个人去为这个国家，为了那个国家的生存，才这些人去奉献。他觉得完全是反过来，就是国家应该是为了人而建立。他发表这个言论，对不同的立场人来说，这怎么解读这个言论？对当时的美国来说，因为爱因斯坦有成就嘛，有能力嘛，而且也有提供军事方面啊，政治方面啊，也有影响力，也有科学的成就，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大家很好啊，你投诚我嘛。 但是德国人是怎么想？ 德国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就是2005年的时候，德国它是一个，我觉得德国是很厉害的国家，它具有自省的能力，它显然会针对不同德国时期，德国在不同时期所政府所做的事情，或者是当时所发展的一些事情去做出检讨和改进。所以他2005年的时候，德国政府把爱因斯坦的那个不回德国声明，刻在德国政府的大楼里面，纪念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自省能力的国家才做到的事情。 对的， 就是这个人明明是背叛德国的人，但是因为他发表的声明是一个追求自由啊，宽容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那样子的一个世界普世价值观，他们认同这个普世价值观，所以不会把他叛国的那件事情放大解读。你觉得台湾人有这样的素养吗？ 暂时可能没有，因为台湾现在还是被媒体操弄的很厉害。那你刚刚讲的是二战时候的爱因斯坦嘛？那爱因斯坦他本来就是犹太人，所以说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因为德国迫害犹太人啊，所以说他本来这样子 逃离那个 也是应该啊。但是我要讲，二战时候有一个叫做普朗克的科学家，他是量子力学的其中一个，他是那个 matrix 的那个表述式的发明人， 那算是物理界的大师啊。那那个时候他是德国人，然后那个时候也德国有找他帮忙做像原子弹那样的研究。可是二战结束还是没有做出来。然后后来很多人就在讨论啊，为什么你普朗克怎么可能做不出来？所以他自己没有讲了，但是大家的猜想是说，普朗克他的个性，他也是反对这种东西。 他可能是和平主义者， 对，他是和平主义。 某种程度上，他觉得我做出来了，我就会产生。 那你觉得他心里有没有一点叛国的成分？他应该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看， 就他可能当下很挣扎，就对科学来说就是科学，但这个科学可能产生后续的影响世界和平与不和平的各种影响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挣扎。那这个叛国与不叛国，帮助国家与不帮助国家，就会产生很多立场上的。 所以说国家的利益是不是应该摆在最优先，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一点。 对，我觉得听众听了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之后，也可以好好想一想说，所谓忠诚是不是那么的重要，还是说你有一个理想，你的那个理想追求，这个如何去权衡，去拿捏，这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想想看。那我们这一集的工商服务时间，你有什么想要推荐给我们吗？ 这一集的工商服务时间， 我觉得我们前面讲都很沉重。 好，这一集工商服务时间，我就来讲最近一集绿箭侠里头也有一个背叛的成分。就绿箭侠以前，他还不是绿箭侠的时候，有个好朋友亚洲人。绿箭侠他那个好朋友呢，在最近一次就是他等于是背叛他自己的组织来帮助了绿箭侠。后来也被抓到了嘛。 被他的那个原来的组织是坏的组织嘛，邪恶组织嘛。 其实他很难讲，他就有一正一邪。然后刺客联盟，那刺客联盟的老大就问他说：“就是说这件事，这件事一定是有人背叛我，我才让绿箭侠的朋友们逃走。”然后那时候绿箭侠在旁边，然后他也在旁边，他朋友也在旁边，然后朋友就站出来说：“是我背叛了。” 他自己承认说他自己背叛了那个组织， 然后他以为那个老大要杀他了。就那个老大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刚刚没有站出来承认，你才是真正的背叛我。 所以 他就饶了他一命。 这个以一个大局的方式去看，跟一个小我的方式去看，会有很多。 他老大的意思是说，你会背叛，你会帮助绿箭侠的朋友们逃走，是因为那是之前的你跟他有跟绿箭侠有好的感情，所以背叛他的是以前的你。但是你之所以现在会站出来承认，是因为现在你是忠诚于我的。这样子 等于是华盛顿砍倒樱桃树，如果他不承认，他就是背叛他的爸爸。他承认了， 他如果不承认是背叛他爸爸的华盛顿，但是他承认的是诚实的华盛顿， 诚实的华盛顿。 那砍倒樱桃树是砍倒樱桃树的华盛顿， 还是砍倒他？虽然终究都是砍倒樱桃树的华盛顿，但是承认与不承认会产生不同的华盛顿，另外一个华盛顿。那最 近很绕舌， 你推荐绿箭侠这个？ 我推荐绿箭侠 影集给大家。 他在第一季后半段变难看，但是第二季也不好看，但是第三季又变好看， 又变好看。好，那我们就这一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